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21日，新增14149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46人离世。 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提前至5月31日起实行。 林郑月娥称暂不立法强制长者打针，目前以行政手段处理。 俄罗斯以匕首高音速导弹摧毁乌克兰军事设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政府早前又公布咧新一轮嘅保就业计划2022啊，咁啊受惠人数就话可以去到110万至130万啦，咁啊预最快4月接受申请，申请成个计划咧嗰个为期咧就系暂定都系话3个月嘅咁。嗱，员工嘅工资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条件限制，就话如果月薪系多过30000蚊咧，就未必合乎资格攞到今次呢一个嘅补贴啦。咁而每名受惠嘅雇员可以每月系获发8000蚊嘅咁。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都话啦，今次呢一个嘅考虑系希望系点样可以协助啲企业反弹啦，请更加多嘅员工啦，希望可以系迅速减低个失业率嘅。你又点睇今次保就业计划咧？对于成个失业情况嘅帮助几大咧？18723111，早前讲到失业率咧都去到最新话去到4.5%嘅，你都可以讲下成个情况对于失业点睇18723111嘅咁。喺电话旁边亦都系以视像系可以同我哋做访问嘅，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晨。 早晨，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就系今次就系上个礼拜五公布啦，呢个新一轮嘅保就业计划。而家就话4月内接受申请，其实几时可以最快发到呢一啲嘅补助咧？ 当然咧，仲要睇我哋呢一段时间咧，会听大家嘅意见啦。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先至系首次咧公布有关成个计划嘅框架啦。咁相信都社會各界都會有啲意見嘅。咁跟住我哋咧就要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咧去申請有關嗰個撥款。咁當然啦，所有嘅設計啊、工作啊等等嘅安排咧，而家都係同步進行緊嘅。咁希望可以4月可以接受申請啦。我哋諗住幫嘅咧就係講緊5月、6月、7月嗰個出糧，咁大家知咧5月份嘅出糧咧就應該係大約5月底、6月初嘅時間啦，咁所以希望可以喺4月去進行有關申請，5月咧就可以發放有關嗰個嘅津貼啦，咁希望喺5月底大家出糧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啲多啲嘅現金。 嗯，因為我啲學者都提到話，如果4月我當4月投申請啦，你5月先就發呢一個嘅補助啦，可能都已經係慢咯，就話可能啲企業咧都捱咗幾個月啦，因為可能由2月嘅疫情開始已經好多人流減少啊，令到佢哋生意受影響啦。咁成個過程有冇得加快？有冇得喺呢個所謂真空期減少一啲企業倒閉而導致嘅失業情況咧？ 頭先我講嘅時間表都已經相當之緊密㗎啦，咁所有呢啲嘅有關嘅工作，特別去到立法會申請錢，咁都要少少時間嘅，都唔可以話今天就當我哋喺嗰個細節度都未諗得比較詳細嘅話咧，咁去立法會亦都唔係十分恰當嘅，咁所以呢個係需要啲時間嘅。 嗯，有冇預呢段時間可能有幾多企業未必受惠到啊？有冇個數啊？而是要倒閉影響到的？ 我相信呢，就當我們公布了這個框架，大家都知道很多時候呢，在過往呢我們通常都會想得很仔細才公布，不過今次為什麼會這麼早在個框架我們叫初步落實呢，就去聽大家的意見，都希望給大家一個預早的通知啦，讓大家心中可以計算數了。因為當然咧都有一個現金流的問題，咁當知道譬如到5月底的時候嘅量可以政府可以幫到啲啦，咁佢可以計到條數啦。咁當然 而家嗰個經濟嘅環境，市面嘅情況大家都知啦，呢、這個唔需要我講啦。咁不過我希望呢個早啲嘅信息俾到個社會咧，係應該會幫到嘅。 嗯嗯，我見就話希望係即係今次我計劃得五至七月啦，係咪話希望原本請嘅人數會更加多，可以令到個就業情況係更加蓬勃啦？呢個係咪呢個你哋嘅今次推嘅目的之一嚟嘅？ 當然是我們希望呢他可以能夠迅速去請回員工去計劃他那個的業務那個發展啦，所以這個的時間都是希望 那個做法是這樣的，五月、六月、七月呢實際上是等於接近所謂三期，希望大家可以不斷去將自己的業務去擴展，希望都可以有序地去做的，所以五月、六月、七月都會提供了給企業一個機會去調整它的業務的。 嗯，是不是說都有信心在這段時間之內在個社會上會放寬了大部分的社交距離措施，所以在這三個月之後就可以人流有回，表列處所開回，所以就不需要用這個計劃是繼續幫下去了，是不是這樣想呢？還有另一個情況就是會不會在三個月之後又會可能情況經濟情況都是差不多，而是令到這些的企業呢原本不炒人的過了這三個月的補助期之後呢又會炒回人，從而推高個失業率呢，這個機會有多大？ 當然現在所有講現在說都差不多是四個月後的事，在過往兩年多的經驗來說呢都是言之尚早的。不過如果我們看回第三波、第四波的經驗呢，咁照計喺今次第五波咧，那個情況都唔會話去到即係七月、八月咁耐嘅時間。咁當然你話會唔會有第六波，因為有其他嘅病毒變種啊等等嘅情況，當然而家係好難講嘅。當然我哋希望都係正面啲去睇啦，樂觀啲去睇。咁喺而家雖然近呢一兩日咧，其他一啲嘅關於病毒嘅指標，譬如我哋污水嘅指標咧，都似乎係顯示可能有輕微嘅反彈，咁所以都係要小心去睇住成個疫情嘅。咁但係對最終咧，整體嘅情況都係我哋點樣能夠有效咧去控制嗰個疫情。咁稍後今日啊，特首都會同大家講咧，我哋未來嗰個路線圖噶啦。咁當然始終路線圖、時間表等等嘅嘢咧，都仲係要去睇嗰個疫情嘅。咁呢個當然我哋而家希望可以做得到。四月我哋開始能夠發放嗰個消費券啦。咁然後五六月、七月我哋係有補就業計劃啦。咁希望可以幫到咧啲僱主啦，幫到成個市面咧係能夠回復翻正常啲嘅。 嗯，嗱呢個今次呢個補就業計劃係咪同之前都係一樣？如果申請咗呢一個嘅計劃之後咧，就唔可以係解僱啦。如果解僱係咪啲懲罰啦？同埋頭先我講嘅情況就係、是、會唔會喺三個月嘅計劃期之後出現一啲嘅解僱咧？你估計呢個情況多唔多咧？又？ 我哋基本講咧就係唔可以裁員啊，即係裁員意思即係你縮減你嗰個聘用人手嘅。咁始終喺任何一個時間咧都會人手嘅流動噶啦。咁所以呢、這個我哋會睇下嗰個細節點樣嘅。嗰、那個就算喺我哋上一次嘅2020嘅補就業計劃咧，講緊嘅都係講緊不能夠裁員嘅。 嗯。另外就詳細啲問啦，因為今次我就見話。有個條件就是話月薪咧係多過三萬的員工咧，就係、是、不獲發呢個嘅補貼嘅。當中的考慮是啲咩？點解會揀三萬呢條線咧？ 我當然三萬咧，大約咧都包括咗咧我哋75%嘅員工噶啦。基本上咧就係、是、大家知道而家嗰個財政嘅狀況一啲都唔樂觀啦。當然呢個由財政司長去。去講解啦，所以我哋點都係以有限嘅資源去諗幫最多我哋需要幫嘅。大家知道有啲企業咧就比較多係啲基層嘅僱員啦，咁佢嘅大部分都可能三萬蚊留下嘅。咁你按比例去計算咧，當我哋畫咗一條線，譬如而家講緊嘅三萬蚊咧，就會係嗰啲嘅企業佢較高嘅比例係啲基層嘅僱員咧，佢得到嗰個嘅補貼就會多啲嘅。如果一間公司佢大部分都係三萬蚊以上，得好少嘅輔助人員係三萬蚊 以下嘅，咁佢得到嗰個補助又會少啲。咁呢個係一個傾斜咧，係俾一啲嘅企業佢可能聘用嘅僱員咧，都係主要係基層嘅。咁所以你可以睇到成個設計有兩個傾斜，一個傾斜係中小企啦，另外一個傾斜咧就係一啲企業咧係聘用一啲嘅基層員工係多啲嘅。 嗯，我想问，因为有啲劳工界倾到都话啊，月入30,000，佢唔系净系一定系即系嗰个人赚几多就自己嗰个人使，可能一个人系养几口嘅，养成家嘅，可能系经济支柱嚟嘅。纯粹用佢哋嘅人工系用30,000呢条线去划咧，就唔可以系合资格申请呢个保就业计划嚟讲咧，会唔会有一啲问题喺度咧？对于呢班可能系经济支柱嘅人， 实际上正如头先我讲嗰个理念咧，嗱，虽然嗰个设计上咧。嗰8,000咧係要去到個僱員嘅手上嘅，但係嗰筆錢咧都係透過僱主去俾個僱員，所以理念上咧係簡單嚟講係幫僱主去出糧，咁亦都唔係出曬所有嘅糧，而係出糧嘅一部分嚟嘅啫。咁所以嗰個嘅理念唔係話啊嗰個人我唔幫，實際上當你幫到個僱主整體嘅財務嘅狀況，去知佢嘅薪金嚟講咧，就幫緊呢間企業噶啦。嗰個實際上係幫所有嘅人，就唔係幫個別嘅人。不過只不過係我哋嘅規定，嗰筆錢咧直接落到咧嗰啲嘅僱員嘅口袋裏頭，即係意思佢唔可以將呢啲錢咧係。即係譬如俗稱咩肥上瘦下，咁就俾咗上高嗰啲，就唔俾下低，嗰、那個意思嘅啫。咁簡單嚟講咧，就唔係話我哋唔幫呢間企業裏頭嘅某一啲嘅高薪嘅僱員，只不過我哋幫呢個企業去支付佢特別咧係基層嘅僱員嘅一啲薪酬啫。 嗯，頭先你都講到話係幫一啲企業係。特別是一些基層的員工的薪酬啦，咁今次呢個資助額咧係劃一放嘅，發放嘅，我見到係劃一劃發8,000啦，咁即係話嗰啲員工嚟講，佢係低過30,000，我舉個例29,000嘅，同佢本身人工係10,000嘅，都係發呢一個資助嘅額度8,000，喺個比例嚟講，即係話人工越低嘅補助額越高喎，嗰、那個理念係點樣睇嘅咧？ 都可以咁講，即係都係重複噶啦。我哋唔係講緊係錢咧，係直接落個僱員嘅口袋，但係實際上，正如頭先我描述嗰個過程咧，實際上係協助僱主去支付佢整體嘅薪酬開支嘅一部分，而嗰個計算係以佢30,000留下嘅僱員嘅數目嚟去作有關嘅計算，就係咁樣嘅啫。 嗯，但對於公司嚟講，請得多人工低嘅員工，係咪代表有需要啲咧？ 好明顯咧，就你叫做我哋即係英文叫 value added。如果某一啲嘅行業咧，佢嗰個嘅所謂附加值係高嘅話咧，咁喺個市場嗰個情況咧，佢反彈嘅機會亦都會好啲嘅。咁所以呢個傾斜係俾一啲聘用一啲基層即係僱員嘅公司多啲咧。亦都大家會睇到咧，喺一個疫情失業率高嘅時候咧，受影響咧都係基層嘅市民嘅影響係大啲嘅。 嗯，點樣確保即係頭先都話啲錢其實係經過僱主再係即係出糧俾啲嘅員工咧？點樣確保呢啲錢係完全落喺嗰一名嘅員工嗰度咧？ 最重要咧，啲錢係要落到去僱員嘅手上。係邊一個嘅個別嘅人士咧？呢、這個我哋去細節去諗啦。不過如果要去俾對100,000+嘅人名啊、身份證咧，我相信嗰個行政會係相當之龐大嘅。但係如果我哋去睇佢嘅強積金嗰個嘅記錄，咁我哋知道佢有即係員工嘅資料啦。我哋未必需要知道佢個名或者身份證嗰啲嘢，但我知道佢嗰個供款額嘅。咁從個供款額咧，我哋就會知道咧佢大約嗰個嘅。薪酬是多少啦？咁譬如簡單嚟講，你8,000，咁5%，咁都應該有400,000啦。咁嗰個嘅明顯咧，如果佢嗰個嘅強積金嘅供款少過400,000，即係冇8,000啦。咁當然我哋要睇嘅咧，亦都係講緊一啲全職嘅僱員嘅。 嗯，我见话系咪话申请人数嗰度都谂紧，可能有上限，可能系同翻上次保就业计划嗰个公司交嘅资料系可以做参考啦。另一个考虑就系话，或一全部公司都有一个申请呢个保就业计划嗰个员工嘅上限人数，系咪有一个咁嘅谂法？ 这个正如刚才我所说呢，除了倾斜去一些聘用基层雇员多的企业之外呢，就是去帮一些中小微企。咁所以都係諗緊一個上限嘅，咁嗰樣上限我哋暫時未定，亦都可以聽個社會嘅意見嘅。大家可以想象咧，一啲就算喺同一個行業裏頭咧，大啲嘅企業咧，佢個承受力咧，永遠都係比一啲中小，特別係微企咧，係會高啲嘅。咁所以從嗰個去有效用公帑去幫到嗰個社會上嘅不同嘅企業咧，咁當然嗰個係有理由去諗一個上限。至於上限係幾多，大家當然可以俾意見。 嗱，我見到飲食業界有啲睇法就話，如果你係用翻如果是參考翻上次即係2020年的補就業計劃嗰個數據去設定嗰個僱主申請呢一個補就業計劃嗰個僱員人數的上限咧，佢就覺得不合理，因為經過兩年的改變啦，生意有波動啦，可能有些企業係結咗業之後咧，佢哋有逆市擴充規模嘅，咁人手上面咧係有不同的。點睇呢一個嘅考慮咧？會唔會佢哋話用翻上年12至12月，即係講緊第五波疫情之前嗰、那個人手比例，喂、那、嗰個人手嘅數去做一個上限，會係更加合理咧？ 這個意見我們都聽到的，我們都會去看看那個情況，那我們會做一些分析啦，去看看譬如上2020的保就業計劃呢，就是用2019年的12月至到2020年的3月，他們選其中一個他可能聘用員工最多的月，咁、那個失業率咧就都係同舊年嘅年底差唔多，不過當然係喺2019或者2020初嗰個失業率係高啲啦。咁我哋都會睇下呢啲資料嘅，我哋聽到呢個意見。 嗯，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呢啲規模大咗或請嘅人手大咗嘅企業，最終要揀某一啲僱員嚟受惠，有一啲就變咗冇得受惠咁啊？因為如果你話跟翻2020年嗰次嗰個嘅資料去做參考，嗰啲數據做參考，會唔會咁樣咧？ 我相信他不會不出糧給那些部分的僱員的、那個、正如剛才我都講了兩次了，那個錢是透過僱主去給僱員、我們要確保就是那些錢是落到僱員的口袋裡頭，不過那個錢既然是透過僱主去給個僱員，那個補貼額呢是減低那個僱主在他的薪酬開支，這個作為一個補貼的，所以不是大家知道那條數，不是即係嗰個錢由政府出咗個糧，咁就係出個8000蚊，亦都唔係咁樣計算嘅。所以頭先嗰個不是一個問題。 自雇人士咧，今次嗰方面係有冇喺補濟嗰度係有幫到佢哋嘅？ 我哋有呢、這個打算嘅，不過個細節咧，我有待去制定嘅。 65歲或以上嗰啲嘅人士，如果冇強積金記錄咧，我見過往就有5000蚊嗰個補貼咁樣都有。今次係咪都係類似嘅方向去做嘅？ 而家個諗法咧，都係始終係佢講佢聘用嗰個人數啦，咁佢要提供有關嗰個證明。當然最簡單嘅證明咧，就係強積金嗰個證明嚟嘅。喺過往嘅討論都有一啲嘅誤會嘅，就係、有啲嘅僱主以為咧，就不能夠代嗰啲65歲以上嗰啲人去供強積金係可以嘅，只不過法律咧就冇規定你一定要嘅啫。咁所以呢一個從呢個角度咧，亦都同上一次嘅設計有分別嘅。咁呢個就係講緊喺五月、六月、七月佢嗰個聘用嘅人數。咁佢如果佢想方便佢提供有關嘅證明，就係佢最好嘅方法就喺五月、六月同埋七月嘅時候去幫嗰啲65歲以上嘅人供強積金，咁嗰個證據就會非常之清楚，即係不會模糊啦。 另外都想問一下院舍接種嗰方面啊，而家就叫做即短期內嗰個目標達成咗啦，但係整體嗰個嘅院舍接種率咧都係50%嘅啫咁。點樣鼓勵其他嘅院友繼續打呢？因為話有10%左右嘅院舍院友因為個人或者家人嘅反對咧，就係未能夠打針嘅。嚟緊會仲有啲乜嘢嘅措施會係令到呢班人回心轉意啊？等等。 而家睇佢嗰個數字，大家會睇到嘅。講緊嗰10%嘅反對嘅數字咧，係早期嘅。今日大致上打咗針嘅佔咗55%啦，而我哋叫做確診嘅數字都有40%，咁即係剩翻5% 咧到咧，或者係多少少啦嚇，因為呢兩個數唔係完全即係互相排斥嘅，咁所以而家剩翻落嚟冇打針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喺第五波嘅疫情之下咧，其實香港每日都有基本上做一啲嘅圍封強檢嘅工作嘅。咁啊，見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都話咧，而家全港咧就有百幾個一啲嘅定點監測，覆蓋咧係500万人口啊。咁啊，就會做一啲嘅每兩日會做一次循環嘅檢測啦。咁就話等於每兩日咧就會係為全港500万嘅市民做一次嘅群體快速檢測一啲嘅污水檢測嘅。而家呢個污水檢測整體嘅情況對於整个疫情的趋势的预估啊，或者监测方面呢又是如何呢？在电话旁边也是用视像和我们做访问的，有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锦星局长，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些是不是105个左右的污水定点监测啦？现在在各区呢那些这些污水监测的结果啦，那个病毒量的趋势是怎样，跟社区整个疫情的趋势是不是都大致吻合的？ 其实每一区那个疫情呢是不同的。污水監測咧，俾到我哋係分層、分級、分區、分點咧，睇到嗰個唔同地方個變化。嗱，譬如今日我哋係可以睇睇，琴晚呢個做起最新嘅全港嗰個疫情。嗱，藍色線咧就睇到我哋香港整體啊，覆蓋500万人口嗰個人均病毒量。琴日咧講咗噶啦，最近呢幾日咧係比早四五日前咧。是相對改善的，但是看回最近那兩天那個病毒量呢，其實呢是有一個反彈回升的一個的現象的，是比昨天跟行政長官的記者會呢是連續兩天是反彈的。 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即係喺大廈度做一啲嘅圍封強檢行動啦，都會考慮污水檢測嘅結果，呢個係咪唯一嘅考慮嚟嘅，定係都會有其他嘅考慮因素嘅？ 其實昨日在記者會講了，在自1月27日即1月底到現在，經這個衛生當局的評估，那個成效看到過去是有不同原因做圍封強檢的，但是在1月底到現在基本上看到污水檢測，看到全港最高風險的樓宇做圍封強檢，那個成效是最明顯最好的，所以這個是近期的一個的做法。舉一個例子，最近譬如話呢個順天村、天恆村、天恆樓，佢嗰度就係檢測咗居民大約係千多人，揾出咗220几个嘅隱性患者，佔嘅比例咧係17%以上嘅。嗱，呢度要講清楚，呢一度咧係將一啲佢個樓宇裏邊一啲係已知確診者，可能透過快速檢測或者係近期確診嗰啲，嗰啲係。不會重複的了，已經是撇開了，純粹那棟樓每5-6个人裏面原來就是還有這麼大比例 的一個五六個人分之一的一個這樣的隱性的危機的，所以現在污水檢測是找到一些的有很大危機有爆發危機的個別樓宇做圍封強檢，效益是很明顯的。過去一個月我們做了不少因為污水檢測呈高度呢個病毒量高嘅陽性嘅大廈，平均整個月嚟講係10%以上嘅，所以睇到個效益係好明顯，幫助到住喺大廈裏邊嘅人係安心，因為原來你住喺嗰個大廈，將心比己，原來喺附近裏邊每幾個人一個係唔知道自己係陽性嘅人咧喺度居住嘅，去保護自己家人，保護自己嘅即係鄰居，都係一個睇到有明顯效益。嘅一個做法嚟嘅。 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咧啲污水檢測啦？檢測出嚟如果係即係個病毒量相對高啲喺啲污水樣本嗰度，係咪有兩個做法嘅？一個就係話會做圍封強檢啦，一個咧就係會主要係派一啲嘅抗原測試包嘅。係點樣分？係幾時用邊一個方法嘅？ 嗱，正正污水檢測咧係俾到我哋一個善用資源、分層分級嘅做法嚟嘅。其實最近因為疫情嘅改善咧，我哋睇到有一啲嘅定點監測咧。開始是找不到這個的病毒的，這個在過去整個月是比較是少有的，但是這個污水監測正正給我們看到究竟個污水病毒量是高還低，有還沒有，還有早期呢當我們如果還記得是有這個兩種變種病毒，有 Delta 和 Omicron 的時候呢，我們看到究竟哪一點是有 Omicron， 哪一點是有 Delta， 或者哪一點 是有呢個兩種呢、這個變種病毒啊。當時咧，都我哋去揾到聚焦揾到啲 Delta 嘅帶菌者，譬如話呢個新光中心裏面有一個至兩個 Delta 嘅帶菌者，都係透過污水好精準咁樣幫我哋聚焦善用資源，能夠咧係對應嘅啊。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而家嘅方法。咁但係我哋一路咧係一路與時並進，一路咧係靈活變通善用資源嘅。譬如最近因為呢個快速檢測套裝是被認受了，亦都係開始普及化。所以我哋咧就按呢個污水所呈現嘅唔同嘅風險，分層分級去做啊。請講咗，我哋可以睇到全香港嘅大圖像。我哋而家喺近三月初開始，我哋咧就睇到一啲污水檢測，睇到係個濃度相對高嘅，但又未去做到呢個違風強檢嘅。我哋咧就係、是、按呢個相對嘅高風險咧，就派呢個快速檢測包俾佢哋居民。同埋前線嘅員工，包括係清潔工同埋呢個物管嘅前線嘅工友，咁咧就俾一個信號佢哋嗱，嗰度咧係全港嚟講相對高嘅風險嘅，於是咧就都係派呢個快速檢測包俾佢哋咧，係能夠係原檢盡檢，所以呢個咧係咁樣分層分級咧，係幫助輔助抗疫。 咁所以而家其實你喺嗰啲嘅監測點嗰度咧，你都話見到可能有啲污水樣本係冇，好似之前咁啦，直情係冇病毒嘅咁樣，即係而家喺度呢個情況，係咪睇到個比例多咗，或者多咗幾多咧？喺污水樣本驗到完全冇病毒嘅情況？ 早一個星期度咧，依一個係唔出現嘅啊，但係喺近呢兩日咧開始有一個少數嘅出現，所以咧依個都係配合翻我哋全港嘅疫情。我想講污水檢測正正係俾到我哋唔同層級嘅圖像。在全港個睇咗嗰個趨勢啦，係逐漸向早嘅向好嘅，但係咧都有一個反彈嘅一個危機。跟住我哋睇翻個數據咧，開十八區每一區睇睇個疫情，亦都喺150多點嗰個走勢，所以呢個咧係能夠污水檢測睇到我哋咧唔同大細呢個人口覆蓋嗰個情況喺度。 暫時睇到個比例係幾多，或者係喺邊區出現嘅呢啲冇病毒？ 呢個我嗱，呢個手頭上我唔喺個手上，但係呢個仍然係相對少嘅一個比例嘅。其實大部分仍然係有一個即係嘅一個污水呈陽性嘅做法。嗱，呢個咧係可以理解嘅，都係配合大家即係理解全港嗰個疫情嘅狀況。咁但係正正污水檢測咧係能夠輔助我哋係分層分級咁善用資源咧係去做。我想講多少少嘅，譬如昨日行政長官都講到，我哋其實過去不嬲都係靈活變通，因時制宜咁樣善用唔同嘅數據同埋工具去做嘅。嗱，過去有呢個違風強檢，有呢一個強檢令，亦都咧近期咧有呢個派呢個快速檢測包，所以咧其實咧係有唔同工具嘅。所以咧喺向前看啊，頭先我都講咗啦，喺昨日記者會，我哋衞生當局咧都會再諗，係唔係喺適當嘅環境啊？嘅風險之下，除了頭先講嘅違風強檢同埋派呢個快速檢測包之外，呢、這個強檢令係唔係都係一個平衡到各方面狀態嘅做法咧？所以呢度咧都係會係因時制宜去做嘅。 嗯，頭先都講到啦，如果污水樣本驗到唔同嘅病毒嘅情況啦，係有幾個做法嘅，可能係違風強檢啦，或者係可能即係都會做一個叫派一個抗原測試包嘅。其實通常做呢啲工作咧，你哋會唔會定個目標，希望可以驗出或者揾出幾多嘅陽性樣本比例？因為我見都好唔同嘅，有啲就超過10%嘅，有啲就係4%至5%左右。呢啲係咪都係即係你哋嘅目標啊？或者你哋本身有冇定一個嘅數字係個目標係幾多？ 施立文，你問呢個問題咧？要想清楚的，在不同的疫情阶段找出来的数字是不同的。譬如过去来讲，在疫情第五波早期，你找到几个已经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硬指标。那个指标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数据，怎样帮助社区以至是个别的楼宇，是及早找出一些隐性的一个患者。早發現能夠減感染，因為一個都可以是多的，因為一個可以是感染他的屋企人以至鄰居都是可以是爆發，所以這個應該是那個基本那個理念。而且大家要留意的，污水檢測和其他檢測呢有一個不同的特質，就是說它是可以早著先機的，因為它是根據那個病理，是當那個患者自己未知未有檢測結果之前呢，這個可以早，第一是4日到，是能夠從它那個污水道是看到那個信號在那裡的，所以對全港來講，對個人來講，這個是污水檢測能夠提供到獨特的一個這樣的優勢在那裡，所以早發現 減感染咧，永遠都係我哋嗰個指標。 嗯，而家會唔會話即係做完呢啲強檢啊，或者拍完抗原測試嘅呢啲大廈都會繼續去睇佢哋嗰個污水樣本有冇改善啦、啊，病毒量有冇改善啦、啊，會唔會做呢啲㗎？ 蕭立文，依個亦都係一個善用資源嘅一個問題嘅。喺過去咁多波咧，我哋都會係有咁做嘅。睇到咧就我哋做完一個監測，睇到佢有風險，我哋做唔同嘅行動，包括違風強檢，跟住咧就清零。嗱，依度咧我哋過去係咁樣做嘅。喺第五波嘅一個早階段咧，我哋都係咁做，睇到咧嗰個成效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循環嘅，即係由有到高濃度到呢個清零啊，依度係睇到咁樣做到。但係我哋而家要在講緊善用資源的一個咁樣嘅環境之後咧，大家知道啦，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爆發，所以咧應該個資源咧檢測到咧用喺一啲高風險嘅地方，我諗呢個大家應該係認同呢個做法嚟嘅。但係我睇到一啲嘅，譬如話我哋嘅定點，譬如話講啟德，我哋大家了解到啦，我哋喺早排咧做到一啲唔同嘅高風險嘅公屋屋邨，我哋做咗一啲比較係連續嘅持續嘅回風強檢，睇到咧嗰區。嗰、那個濃度咧，好明顯係有一個改善嘅一個做法嘅，所以我哋有唔同方法睇到佢嗰個疫情嗰個成效係明顯嘅。 嗯，我見到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柏賢都有提到話，即係社區而家好多嘅確診者係在居家隔離嘅情況啦。咁佢哋嘅譬如即係佢哋譬如去廁所啊，咁都會導致一啲嘅污水有檢測陽性嘅可能噶嘛。咁佢就話喺疫情喺高呢個爆發期之下，繼續用一個污水檢測咧係浪費資源，未必可能揾到啲隱形嘅患者，可能好多都係一啲居家人士排出嘅病毒嘅。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依個我哋咁講啦，我哋喺過去由咁多波疫情咧，呢度我哋積累咗經驗嘅。喺過去，譬如話我哋喺第四波，我哋睇到啊，知道喺個抗疫嘅中後期咧，係多咗人翻屋企噶啦。 嗯。 但係所以我哋睇嘅時候咧，就唔單止睇佢嗰個污水係陽性定係陰性，仲睇下佢個濃度。如果有資源嘅話咧，睇下佢有幾多人咧係翻咗屋企。啊，呢啲都係我哋過去一直已知嘅病理同埋做嘅方法嚟。大家理解咧，我哋而家個疫情係爆發嘅， 嗯， 所以我睇數據嘅時候咧，都要睇翻嗰個係個濃度相對高低，康復者翻屋企佢派出嚟嘅濃度咧，基於我哋實效經驗咧，係相對低嘅，所以我哋而家做違風強檢係揾到一啲可以話超高濃度嘅一啲嘅污水咧，係唔會因為依一啲嘢而乾擾咗嘅。佢又講咗啦，近呢一個月，即係喺我哋香港抗疫最高峰係三月初。其實喺二月尾到而家整整一個月，我哋做咗違風強檢，睇到揾出一啲唔係重複嘅檢測嘅人士，即係純粹係隱性帶菌嘅。平均嚟講，整個月平均係超過一成嘅命中率嘅，所以睇個成效係好明顯嘅。而嗰啲干擾咧，係我哋已知同埋我哋咧係已經係計算在內，係排除咗嗰啲。嘅因素而做衞生強檢。 OK， 不過頭先局長講就係啲康復者翻屋企嘅情況，而家講緊係一啲居家隔離人士，可能佢哋就係 嗰啲我哋都睇咗，因為譬如話我哋而家睇到嘅好高風險嗰啲樓宇，我哋做衞風嘅時候咧，都會睇下佢有冇最近因為快速檢測而有冇嘅。我哋睇到嗰啲都我哋係唔會重複去計算，即係話呢啲咁高濃度嘅，其實唔單止係嗰啲已知嘅確診者，我哋另外仲揾到。好多個啊，所以頭先講天衡村又好，或者最近嗰個天瑤村，喺嗰個村裏邊落嗰個屋裏邊，可能有一百個係因為快速檢測好強化啦，佢揾到自己。但喺嗰個之外，我哋就揾到兩百個、三百個係自己唔知道嘅隱性帶菌者。嗱，所以呢一個睇到我哋按呢個污水好高濃度嘅情況之下咧，係仍然係好有效咁樣幫助嗰個高危嗰個樓宇。能夠係盡快揾出呢一啲隱性嘅患者嘅，所以你話係康復咗，或者係因為快速檢測嗰個係普及化嘅情況之下，按照而家我哋係分層分級善用資源，睇到呢個污水濃度係好高嗰啲做違風強檢咧，仍然係有好有效嘅。你講咗啦，近呢一個月平均呢啲命中率排除咗頭先講嗰啲嘅一啲嘅人士。仍然是超過10%的命中率，這是一個看到明顯數字說道理。 OK， 嗱，而家嘅污水檢測咧，除咗定點，即係有百幾個、一百五十幾個啦，起碼嗰啲嘅定點監測點之外咧，仲有一個臨時點。其實係每日會點樣決定係放呢啲臨時點啦，同埋整體呢一啲嘅監測點咧，有冇空間係再加大嘅？ 嗱，呢啲都係善用資源嘅。我哋而家每日咧平均大約係有三十個，都係基於我哋風險評估，係睇到我哋定點嗰度啊呢一個地方係最高風險嘅。其實講到九龍城，我睇到啊。九龍城啟德一帶嗰個定點係顯示一個相對係好高濃度嘅，於是咧我哋就喺嗰度咧再係設一啲臨時點，更加係收集範圍向上游睇到啊，係咪啊依條村啊呢條 A 村定呢條 B 村定係 A 村 B 裏邊邊一棟樓係最高風險去做，所以咧呢一個係基於咁樣嘅好審慎嘅步驟，睇到呢一啲係最高風險有爆發危機嘅，要保護當地嘅居民嘅，盡早係發現嗰啲係自己唔知道嘅確診者，跟住咧做一啲圍封強檢。呢度咧係善用資源啊，係科學為本咁樣咧，係針對性咁樣做呢一啲幫助居民嘅做法嚟。 OK， 好啊，唔該曬黃錦昇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咧同黃錦昇局長咧就講到有關於百幾個呢啲污水檢測，其實喺疫情之下咧都做咗唔少嘅作用啊，即係包括咧就係而家揾一啲嘅圍封強檢啊，或者派一啲嘅抗原測試俾一啲有一啲高風險啲嘅地方啊或者樓宇咧，都係可能用到呢一個污水嘅監測嘅咁。啱啱咧就再講到成個成效嗰方面啊咁。另外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咧失業情況啦，亦都政府推出咗呢個2022補就業計劃啦，咁對於呢一個嘅計劃咧，你又點睇？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頭先同阿羅志光局長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都有傾到嘅。咁佢早前都講到話，今次呢個補就業計劃咧，同上一次嘅設計上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希望上次就希望啲企業咧係保留實力啦，就協助佢哋浮起啦。咁今次主要希望佢哋係即係反彈啦。咁但係佢都提到話失業率咧。就而家嚟講就係4.5%啦，咁啊疫情以嚟最高峰咧就去到7.2%嘅，佢就相信咧未來失業率咧就唔會突破呢個7.2%嗰個歷史高位嘅，喺疫情會喺未來幾個月咧都會係持續放緩啦等等，咁啊都提到話防疫抗疫基金啦，同埋下個月派部分消費券啦，咁相信5月咧推呢個保就業咧2022呢個計劃咧就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嘅，咁啊。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厂商会会长史立德，早晨。 系啊，早晨啊，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啊，史立德。头先讲到呢个保就业计划今次再推啦，咁点睇成个嘅计划对于一啲企业嚟讲帮到几多呀？ 我哋都一直都系鼓励即系政府啊，或者系催促政府咧嚟到系再嚟一个2.0嘅。上一次我哋都讲咗咧，厂商会系好。支持咧，今次政府呢一個再做呢個推出呢個補習業嘅，係即係呢個咁嘅措施係有效咁樣嚟遏制我哋遏止我哋嘅一啲商户啊嘅倒閉潮啊失業嘅率嘅惡化咁樣。咁啊，今次呢個設定嘅新嘅準則咧，係知道咧係會話計劃咧就唔包括一啲行業嘅，咁我哋都為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合理嘅措施嚟嘅。事實上咧喺過去嘅一年嘅疫情咧，一個時有反覆咁樣起起落落咧，咁啲企業嚟講嘅情況咧係非常之嚴峻嘅。咁我哋廠商會咧一直都係主張咧，政府咧係必要時咧係要再度推出呢一個補就業計劃，而根據唔同嘅行業嘅實際嘅情況咧，係制定一啲標準咧，係精準嘅支援呢啲真正係有需要嘅行業咧。嚟到咧係從而咧係今次呢一個疫情睇到咧係譬如有啲行業咧，佢哋譬如啲藥房啊、物業管理啊，或者係一啲金融機構啊、銀行啊、超市啊等等咧，佢哋嗰個受影響嘅情況咧就唔係咁緊要嘅。咁樣咧係有啲部分咧，甚至乎佢個生意咧不跌反升嘅。咁今次我覺得呢個政府嘅安排咧可以。係有效咁樣利用嗰啲公帑咧嚇，嚟到集中喺一啲重災區嘅行業咧，呢一個措施咧，亦都我哋都係表示歡迎嘅。 但喺個時機上面咧，而家話四月就係接受申請啦，咁啊預計嘅計劃就係資助5至7月嘅人工，可能最快5月先至係發到個錢咯。你自己覺得個時機上夠唔夠快咧？或者係咪真係幫到一啲嘅企業唔好執笠或者唔好炒人咧？ 這個情況呢，我們覺得呢，如果政府這方面可不可以考量呢，是可以，如果是可以的話呢，是可以提早一點更加好啦。因為呢現在說即是下個月先有申請，就預計在五月份先可以發放呢，那可能有些部分的那些行業或者那些商戶呢是頂不住的啦。因為即是從因為今次這個限聚的措施呢是太過長了。咁喺呢一個，你大家知道喺新歷年啦過後就開始嘅，咁橫跨咗農曆新年呢個旺季嘅期咧，都冇埋，都直到而家都未知道幾時可以比較係放鬆。咁而呢個保就業計劃嘅申請咧，仲要延到去差唔多成兩個月咧，我覺得係有啲長。如果可以嘅話咧，可唔可以提早喺下個月中或者下個月尾啊咁樣申請，或者政府有冇一啲其他的措施呢，是可以或者暫緩，即是一個暫時性的一個貸款啊等等啊，這些這樣呢推出來的措施呢，讓他們透透氣。否則呢，我恐怕呢是會在下個月或者五月份未到他的申請的時候，未收錢就是說支援的時候，已經是我好像雪崩式的這樣倒閉，這樣就唔好啦。 嗯，我见话即系而家个建议啦，政府都系话系一个框架嚟嘅啫，咁啊会再同商会啊、工会啊、立法会等等咧去倾个细节嘅。呢度有冇啲咩建议啊？讲少少先，因为可能转头要再继续揾你讲。不过你讲少少有啲咩建议先？ 咁暂时就未收到政府嘅邀请啦。咁我相信如果迟啲到会新会嚟到揾我哋大家一齐坐嚟倾嘅，到时我哋会睇下详细啲啊，俾啲计划啊或者点样，譬如可以有冇一啲路线图啊，路线图系咪话又达至咗乜嘢情况咧，就可以咧系呢个解封咧，或者舒缓下嗰、那个限聚令嗰个问题啊咁样啊，呢啲都要慢慢去谂谂下，睇下点样嚟到帮到我哋香港嘅经济，或者令你啲商户唔好话系咁惨啦吓。 好啊，唔该晒史立德，转头咧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再倾嘅。 二十号届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最快会喺今日就社交距离措施作中期检讨同埋交代。佢透露，其中一部分内容将会系点样分阶段放宽措施，并且正系检视针对九个国家禁飞嘅措施。但系同时亦都要防止疫情反弹，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消息话，当局极大可能放宽入境限制，包括修改熔断机制、取消英美等九个国家嘅禁飞令。當局亦都有機會將抵港人士的14日隔離期減至到7日。星島日報報導， 城報報導，外界關注本港全民檢測安排，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表示，預計全港染疫人數介乎150万到400万，相信實際數字在兩者之間，估計大約250万人已經中招。袁國勇認為，當確診個案回落到低水平，才推行全民檢測，有助清零。但認為並非目前最重要考慮，亦並非一定要做，同時需要檢視有沒有足夠的配套設施。成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4,149宗確診，連續兩日回落至少於20000宗。昨日呈報246宗死亡個案，已經是連續16日，單日呈報超過200宗死亡，死亡率是0.55%。咁對於已經有過萬病人獲處方兩款新冠口服藥，仍然未能夠令死亡數字下降，醫管局就解釋，口服藥只係適用於輕至到中度患者。專家話，重症病人根本唔適宜使用口服藥，故此死亡率高低仍然係同疫苗接種以及病人本身有冇長期病患有關。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昨日公布第五波疫情的頭5,435宗死亡個案中，大約88.3%的人士未有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政府同時第一次披露，佔死者超過70%的80歲以上長者打兩款疫苗後的死亡率。沒有打針的死亡率是15%，但已經打一針和兩針科興的死亡率分別大跌去到5.83%和2.95%，即是死亡率最少跌60%。而打一針和兩針復必泰的死亡率就是3.44%和1.51%，比科興低。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 特首林鄭月娥承認，從污水檢測和市民八達通的出行記錄顯示疫情有反彈風險。文匯報記者昨天在全港多區了解市民四出遊玩的虛撼場面，亦都有外佣不單止無視限聚令，在路邊和行人隧道突然聚集，還夾剪租大廈單位聚在一起，涉嫌違反私人地方禁止超過兩個跨家庭聚集的禁令，更加有可能將病毒帶回僱主屋企。防疫專家就警告，抗疫疲勞恐怕會令到過去大約兩個幾月的抗疫成果功虧一篑，呼籲市民不要掉以輕心。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自願醫保計劃推行已經近三年，食物及衛生局或者會再有新油。據了解，該局正研究構建一個處理醫療保險索償的電子平台可行性，以令醫保的理賠更有效率。該局並且已經委任德勤為顧問，開展有關的研究，正向各方諮詢意見，預期今年內完成。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將會交代社交距離措施中期檢討。社評說，本港確診數字仍然處於五位數的高位，更加有每日200多名患者過身，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必須要慎之又慎，既要考慮到本港的醫療體系承受能力，亦都要考慮長遠經濟民生以及同內地通關的需要，更加要將保護生命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文匯報社評。 成報社論，醫院管理局引入兩款新冠病毒口服藥處方給合適患者，不過有報道說，一名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的70歲長者被拒絕處方口服藥。醫管局就指出，有沒有接種疫苗、年齡都是其中的考慮因素，醫生會視乎病人的需要按臨床決定開藥。社論認為，醫管局等相關機構應該再花些時間細化處方指引，減少灰色地帶，對醫患雙方都好。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就說，香港的疫情形勢持續嚴峻，經濟備受打壓，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上升，金融市場亦都出現劇烈的動盪，一系列因素勢必拉低全年的經濟增長。特區政府近來推出眾多積極財政措施，有助舒緩疫情下市民痛苦，幫助中小企維持運作。社評說，關鍵始終是取決於防疫抗疫的成效。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港股上星期出現暴跌猛升，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推出多項穩金融、穩經濟措施，明言會增加信貸，化解市場對內房、網絡平台和中概股的憂慮。社論說，香港在國家穩經濟、穩金融的角色越加吃重，需要加強與內地監管機構溝通合作，拓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持金融市場穩定。星島日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啊。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对出嚟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啊，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嘅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2022年3月21日，新增14149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46人离世。 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提前至5月31日起实行。 林郑月娥称暂不立法强制长者打针，目前以行政手段处理。 俄罗斯以匕首高音速导弹摧毁乌克兰军事设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除了呢保就业计划之外呢，早前亦都公布了这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的一些详情，包括就是说帮一些呢第五波疫情之下短期的失业者，他的工作处所受到社交距离措施限制而短期要停工啦、停薪留职啦，或者是放取这个无薪假的人士，但就不包括啦一些主动辞职等等的人士的，咁啊都会可以是涵盖到在这个的临时失业支援计划那里的。另外呢，刚才讲到保就业计划呢，都除了话提到话有个限制，就是要月入低过30,000的人士就可以每人每月补助8,000啦。咁另外都讲到话对于个企业来讲呢，都是有啲限制，譬如人数上面的限制呢，就是而家话初步就是参考返上次保就业计划呢嘅一啲嘅数据。如果一间公司喺前年2020年申请个保就业计划啦，咁当时嗰个申请雇员数人数呢，就会成为今次申请嘅总雇员人数嘅上限，初步系咁考虑。亦都话考虑紧会唔会系规定所有嘅雇主啦，获资助嘅雇员人数呢都系划一有一个嘅上限呢，这个就系諗緊嘅。咁你又点睇1872-3E呢？继续同史立德倾啊。史立德就系厂商会会长嚟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史立德。头先又讲到个人数上面嗰个限制，你哋点睇咧？如果系同上次申请过嘅人数嗰个去比，或者系划一全部企业都系有一个嘅人数划一个上限啦，你又点睇咧？呢、这个又 至于个人数嘅限制嗰度咧，我觉得咧就政府可能就系即系想资助一啲比较系中小微企嘅企业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咧。以我睇嚟咧，就係、是、好多比較上係可能有啲連鎖店嗰啲咧，咁佢哋喺今次受呢一個疫情裏面咧，因為停咗唔能夠營業啊，或者係佢個營業時間短咗嘅，亦都佢哋都係覺得佢哋係一個重災區嘅。雖然咧係話佢個人數比較多啲，但係呢個係咪政府要考慮一下係有個彈性咧？係嘛，即係。如果佢有個上限嘅嚟講，都係有啲個別特殊嘅情況係要考慮一下啦。咁另外就係話，即係今次推出係30,000以下嘅，咁我覺得都係我30,000以上嘅人數咧就係少啲。咁如果係30,000以內嘅咧，都係一啲比較上係基層嘅打工仔啦。咁喺將呢個集中嘅資源咧係去。援助呢一啲咁嘅打工仔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合適嘅。 但會唔會對個僱主嚟講，請得多30,000以上人工嘅呢一啲嘅僱主，可能就會受惠少啲，佢哋負擔大啲，或者會令到一個情況極端啲嘅，會唔會就係傾向裁減一啲人工高30,000以上嘅僱員，因為佢哋攞唔到呢個保就業計劃，而下面嗰啲人工低啲嗰啲就反而有資助啊嘛？會唔會有出現呢個情況咧？ 都會有咁嘅可能，但係咧一個政策嚟講咧，都好難避免話即係有兩頭利嘅。咁如高啲人工嗰啲咧，就比較上就比較上係少啲嘅。咁我諗30,000以下嗰啲人咧係比較多啲咁嘅，先照顧咗大多數嘅人士啦。咁至於嗰啲超乎嗰個30,000以上嗰啲，希望可以啲僱主可以體諒一下咧，因為呢啲咧都係喺啲。經理級以上嗰啲咧，咁我覺得就個影響希望唔會太大啦。 對於大企業嚟講，會唔會相對冇咁公平咧？即係可能請嘅人又多啲啦。頭先話可能喺個整體個人數上面嗰個限制都有噶嘛，會唔會有可能出現呢個情況？ 大企業咧，佢哋個食就嗰個力咧，可能會係好啲嘅。咁即係譬如我好似有啲係上市公司嚟講嘅。都有嘅，咁但係如果啲細嘅嗰啲係嗰個支撐力就比較差啲，咁但係都 我剛才都講啦，如果係有啲行業咧，雖然佢係超過100人啊，或者咩多啲嘅，咁但係都要考量一下一個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問題咧，喺呢次嘅疫情嘅裏邊係咪都係受到好嚴峻嘅影響咯？咁呢個係咪？俾一啲彈性咧咁樣 咧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就預告啦，話喺今日嗰個疫情記者會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匯報到一個上個月22號啊系列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嘅一個中期檢討。咁就話包括係咪即係做全民強檢啊？幾時會解除一個禁飛啊？或者放寬限聚啊、入境檢疫等等嘅要求咧，都話會或許咧會有一個嘅詳細嘅交代嘅。咁亦都見到，譬如包括啊賴桂芳集團主席盛志文亦都。都提到话，如果政府今日都交出唔到一个叫做复航嘅路线图咧，咁啊考虑会可能话啲嘅企业咧会考虑会离开香港啊，咁样点睇？成个做生意嘅环境又点睇？今日可能会交代嘅一啲情况，你自己希望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再交代到咧？ 我哋商界都好希望咧，政府真系要搞出一个路线图嚟啦，因为你有一个实质啲嘅。方向咧，俾到一啲企業咧，係可以咧，係依從呢一個計劃佢哋嘅未來啦。咁即係冇，即係唔可以話即係永無止境咁樣一路延續落去啦。即係冇一個清晰嘅路線圖，譬如或者係咪可以香港市民係打針係打到有九成以上咧，又會可以開翻關啊，或者向對外嘅啲。國際嘅航班可以又解通啲啊，或者有條罅隙可以走下咁啫，令到我哋一啲業界咧可以有啲計劃嘅未來同埋有一個期待啊嘛。如果唔係咧，就模棱兩可咧，都唔知點樣無所適從咧，咁逼住咧有啲可能佢要暫停佢嘅生意咧，即係嚟到補救佢自己嗰個實，即係保持佢自己嘅實力先。咁或者佢停一停，或者有啲甚至乎就係。離開香港啊，咁樣尤其是有啲外國嘅公司咁，暫時縮細香港嘅範圍啊，等等呢一啲嘢咧，咁我哋當然係唔希望咁啦，因為如果走咗就翻翻嚟就比較困難，而且而家全球嘅人才咧都係好渴求嘅，咁有啲香港嘅人才咧係俾人哋即係扯曬啲人才去，咁我哋亦都好怕呢，擔心呢一方面咧，未來會嗰個人才方面都好嚴峻嘅，所以好希望政府有一個好明確啲嘅規劃啦。 OK， 好啊，唔該曬史立德。啱啱傾過就係廠商會會長史立德，咁亦都提到話今日可能會進一步交代一啲包括社交距離設施啊、措施啊等等呢一啲嘅會唔會有啲進一步嘅詳情會交代啦？咁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啦，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 你好。 我系一个家务助理。 嗯。 咁但系真系手停口停，由个疫症到而家，真系停晒咁滞。 嗯。 咁我想问，我哋呢啲又去揾边啲人嚟求助咧？咁样。 即系讲紧一啲自雇人士，究竟系系咪可以受惠到今次呢啲计划？ 同埋啲散工，我老公都系做散工，咁佢又系个嗰、那个。部門閂咗門，咁佢就自然冇嘢做噶啦。咁、我哋呢啲散工，我哋真係求助無門喎。我仲要兩個仔要一個讀緊書。咁、我覺得真係好似好冇希望咁，我覺得。生活你日常嗰啲開支真係好貴。我覺得蔬菜又貴，樣都貴。令到我個壓力係好大好大。我先生又有糖尿嗰啲。好多問題，所以個壓力好大咯。我哋作為，我想政府睇下可唔可以幫下我哋啲自雇人士嗰啲咯，咁樣。 OK， 明白，唔該曬陳女士，佢就係自雇人士，講緊做家務助理嘅。睇下可唔可以政府幫到佢啦。佢就話：咁啊，2022保就業計劃就未必係自雇人士係有提及到嘅。今次暫時嘅資料都冇提及到自雇人士喺呢個計劃度啦。不過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就提到話，全職兼職以及係自雇咧都可以係受惠到嘅。唔知呢個可唔可以幫到陳女士咧？咁另外想咧請下另一位嘅嘉賓啊，飲食業界嘅，咁啊講下今次呢一個嘅保就業計劃。稻苗飲食專業學會。荣誉会长黄杰龙，黄杰龙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杰龙，讲下最新一轮保就业计划先，业界点睇啊？你哋 如果我簡單嚟講咧，就保就業計劃喺我哋呢啲受嚴重影響嘅企業，咁啊，梗係叫有一點曙光啦，係咪？即係叫爬。雖然五月先有，由而家到五月都仲有個半月，咁但係你連一點光都冇，咁點爬出去啫？咁見到有點光咧，起碼咬曬牙根，死啊死啦，咁都爬埋佢，都仲有啲人肯捱下嘛。咁但係你要肯捱咧，同埋要有真正成功咧，我覺得係兩個氣缸嘅引擎，你必須要兩個氣缸都發動，這個引擎先撐得著㗎。咁除咗保就業一個氣缸咧，另一個一定就係恢復正常營業呢一個氣缸。即係我自己希望期望咧，一陣個半鐘頭後特首咧，應該係要有一個好清晰，五月咧係要配合住保就業，係好清晰社會可以恢復正常營業先得嘅。嗱，你想象下咧，而家我哋譬如我哋啲酒吧行業，或者咧你嗰啲美容啊、健身啊咁先算啦，因為佢哋完全係禁止營業噶嘛。咁呢個計劃咧就話四月咧就可以申請啦。咁僱主咧就要話俾政府聽，我五月、六月、七月用幾多人咁。咁佢話個上限就係2020年嗰個一陣傾啦。咁但係你都要有個數字交出嚟咧，你任何一個僱主必定係問一個問題。就係咁，五月、六月、七月，我可唔可以正常營業先？係咪啦？咁如果你係不能正常營業嘅咧，咁我只能夠停0003三個字內啫。咁如果係0003三個字嘅，咁又何來有保就業可言呢？企業又唔會受惠，員工更唔受惠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必定係要兩個氣缸，你一定係要話俾個社會聽咧，五月係可以恢復正常營業噶啦。咁從而家去到五月呢段時間咧，大家就盡量做好啲防疫啦，可以嘅話有條件咧就逐步放寬一啲啦。咁我自己覺得咁比較係一個即係有個希望可以爬翻出嚟，個香港嗰、那個經濟可以撐翻著嘅一個方法。 你估計有幾多企業可能五月呢一個期都未必捱到，或者係即係可能都會仍然係決定係結業咧？就算有保就業計劃都， 我估計唔到，因為咧。逢是去到執笠的企業呢，他都不會周圍跟人講的。是吧，梗係呢靜靜雞最好冇人知道，要走佬嘛，是吧，即係所謂著草怎會提早通知你啊。咁、 okay. 但係你而家行出街望下條街呢，就周圍都係吉鋪，是吧，即係吉咗嗰啲呢，佢可能係暫停，佢可能係永遠停。咁但係呢都睇你究竟有冇希望嘅。咁如果而家你話五月有一個今日，如果個時間表好清晰，五月就有得恢復正常營業㗎啦，而且到時有得資助你大概一半人工啦咁樣。咁我諗好多僱主咧都會願意呢段時間咬曬牙根借錢又好，即係乜都好啦。總之諗掂辦法咧就捱到去五月咯。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計個數係都冇著數，就算捱到嗰時都係死，冇亦都冇能力捱到嗰時啦，因為一月、二月、三月已經乜嘢錢都借盡啦。咁係唔願意繼續捱嘅，肯定都有嘅。咁都即係呢啲就真係好不幸咯，都冇辦法㗎啦。 頭先講到話人數上面今次補就業計劃可能有啲限制啦，就係睇翻你上次2020年嗰補就業計劃申請嘅人數作為一個嘅上限，初步都係咁諗嘅。又或者會考慮其實都會劃一有一個嘅即係申請資助嘅僱員人數上限嘅咁。點睇呢個做法咧？有啲講法會唔會話對一啲大型企業啊未必咁有著數，或者對啲人工相對高啲嘅員工會多咗啲被裁嘅機會咧？咁點睇呢個講法？ 嗱，呢兩點咧，呢個所謂上限咧，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嘅。即係你話用翻2020嗰個上限咧，除咗係行政方便一個原因之外咧，其實就冇任何道理嘅。因為兩年咧，仲要係疫情，嗰個社會商業變化咧好大嘅。有啲公司咧好大都執咗笠，有啲又好細又可能發展咗。咁你用翻當日個上限咧，就唔會反映得到今日嗰個困難嘅，係嘛？特別第五波疫情。嗰、那個影響咧，嗰、那個性質咧，同第二波係爭好遠嘅。咁點會用翻嗰個咧？比較正常嘅做法咧，就係用翻我哋受第五波影響之前嗰一季啦，即係2021年嘅10月、11月、12月。即係你受影響之前，你請到幾多員工？咁我而家政府咧就唔係資助你去未來呢三個月發展事業啊，只係資助你變翻嗰陣時嘅正常狀態啫。咁用嗰個上限，我覺得就道理都仲喺度嘅。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可能會做嘅就係一個企業嘅嗰個上限咁。咁嗱呢點咧，我覺得都要好小心嘅，因為咧唔同行業有好多唔同。嗱，想象一下，好簡單，一間請好多基層嘅一個洗衣工場，或者咧我哋飲食業有兩三間，一間屋邨酒樓，喐下都百零個員工嘅。 咁、如果你話定個上限叫做呢啲請得人多嘅就叫做大企業就唔幫佢咧，好明顯就應該政府嘅意思都唔係想咁啩，係咪啊？你反而咧有啲賺幾百億嘅企業係唔係嗰啲先至係真正大企業咧？咁但係可能佢係請十個八個人收租嘅啫，就係咪啊？就唔係話人數好多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其實咧請得基層多嘅，先至係依家最需要幫嘅一啲企業，請得人多先係政府應該要多謝佢哋添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人數上限咧，就可能政府真係諗清楚，未必係好合適咯。 嗯，30,000蚊嗰個線咧， 30,000蚊呢個線咧，嗱就即係任何政策佢一夾硬要劃線，係30,000定50,000都係噏出嚟嘅啫，都冇辦法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聽到我啲同業講，喂，我有啲員工29,999就有8,000蚊，30,001蚊。就一毫子都冇，咁係咪唔公道啊？咁似乎都真係就唔係好公道。咁但係如果你話政府有個財政嘅壓力上限，佢要夾硬畫條線，咁定喺30,000，最少我哋飲食業嚟講咧，就即係管理層就唔資助咯。即係譬如一間店嘅店長啊、經理啊，或者寫字樓嘅管理層啊，嗰啲就資助唔到啦。咁但係咧，就90%嘅員工咧，都應該係會獲得到資助嘅。咁對我哋飲食業影響就唔算好大嘅。 就會唔會對一啲即係僱主嚟講，會啊呢一啲人工高啲嘅反而冇資助，就可能傾向裁呢一批人先。 嗱，如果純粹睇呢條線咁畫咧，就有可能嘅。但係咧，你一個企業就唔會因為政府一個咁嘅3個月嘅政策，就去拆散自己棚骨嘅，係咪啊？即係你好多嘅因素考慮啊，管理層你都好多年幫你好多年手，對公司好多貢獻嘅，咁就冇理由話因為政府一個政策就咁拆自己骨，咁我諗好少會咁嘅。 OK，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關於近日嗰個疫苗通行，亦都講咗啲康復者啊，咁佢哋未必可以喺短期內打到針啦，又亦都可能之前啊喺感染之前咧亦都未打針啦，佢哋就未必有嗰個疫苗通行證嘅。近日食肆點樣處理呢啲情況？ 我哋食肆咧就好簡單嘅啫，睇住將 599F 嚟做嘅啫，而且咧政府就有一個有一個 scanner 嗰個喺個手機度下載落嚟嗰個程式咧，咁我哋同政府開會嘅時候都講清楚，技術上咧我哋就冇能力，企門口嗰啲同事冇能力去詳細睇唔同嘅文件嘅，有中有英好複雜，咁咧只係有能力咧就係用嗰個 scanner 去幫手去掃一掃客人嗰個曲嘅啫。咁所以政府寫呢個程式創科辦咧應承咗我哋咧，就係佢一定裏面係會有邏輯系統嘅，即係因為佢依家都好複雜噶嘛，打科興又唔同，打伏必泰又唔同，第三針又要計一啲月份啊，你幾多60日後定90日後啊，好複雜嘅。咁所以咧就到時總之我哋用嗰個程式一掃落去，係見到綠色嘟嘟咁咧就准入啦。紅色白白咁就唔准入啦，咁其實就技術上即係咁簡單咯。 佢5月先推喎，但係呢個康復者嗰個記錄二維碼呢段時間點咧？ 呢段時間冇嘢㗎，呢段時間咁咪我哋都係睇住嗰個程式嚟做㗎啫。 Okay. 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根本咧就冇得咁複雜嘅，我哋只係睇條法例599F 點寫。 明白。 佢暫時條法例都冇講話康復者可以進入，咁所以我哋都冇權俾佢入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建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建龍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同我哋講到保就業計劃啦，同埋而家啲康復者入去食肆嘅時候，究竟要有啲咩證明咧，同埋佢哋嘅處理手法係點咧？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宣布再推出保就业计划，另外今个星期三起，市民可以申请临时失业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框架之后，而家想多听大家意见。稍後會到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期望4到5月接受申請。僱員在5月底會有多啲現金使用。被問到能否加快推出保就業計劃，減少企業倒閉，羅志光話：目前的安排已經相當緊密，不能夠在未有細節之前就交到立法會。至於有多少企業受惠，他說當局構思好細節就會公布。 而家預早通知呢一項計劃，係希望企業心中有數，計算好現金流。羅子光又話：檢視第三同第四波疫情經驗，相信第五波疫情唔會去到七至八月。重申最重要係有效控制疫情，期望當局喺四月份發放電子消費券，五到七月期間有保就業計劃，有助市面回復正常。政府公布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会由今日起调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上6点，直至另行通知。鉴于本地疫情仍然严峻，个案数字仍然处于高位，为进一步预防本地个案输出和配合内地抗疫工作，两地政府经协商之后同意在今日起调整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發言人補充，深圳灣口岸的貨物清關服務維持不變，繼續24小時通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已經準備好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並堅信不談判就無法結束戰爭，必須利用任何形式和機會與普京談判。如果這些嘗試失敗，將會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泽连斯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有些妥协是乌克兰不能够接受，包括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以及被兼并的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一部分。泽连斯基又向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说，呼吁以色列放弃中立，认为现在是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他提到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是最好，質疑為何不能夠出售給烏克蘭，認為以色列絕對可以拯救烏克蘭人。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安徽和到訪的阿爾及利亞外長拉馬拉會談。王毅在會後說，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對歐洲變局有合理關切和相似立場，普遍認為處理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不只有戰爭和制裁兩種選擇，對話談判才是根本解決之道。王毅說，各國都有權獨立自主地決定自身對外政策，不應該被迫選邊站，處理複雜問題，對待不同意見，不應該採取非敵即友、非黑即白的簡單做法，尤其要抵制冷戰思維，反對陣營對抗。對於在聯合國大會討論涉及烏克蘭的決議時，中國和阿爾及利亞都投棄權票。王毅認為，棄權都是一種態度，是為了給和平一個機會，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沿岸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間中有驟雨，星期二有霧和相當溫暖。當晚至星期三雨勢有時較為頻密，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35点，升123点，总成交金额149.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66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6.4，升5.4；阿里巴巴102.5，升4.15；美团150.6，跌2.7；京东247.6，升3.8；友邦保险81.2，升3；快手76.15，跌2.5。李宁62.6升2蚊，哔哩哔哩204.2升1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19.21，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港金报17,930蚊，跌1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4.94美元，賣出1925.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喺鸭脷洲嘅因为有渠务工程，而南路去鸭脷洲村方向，介乎海怡路至到鸭脷洲桥道之间嘅一段，同埋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海怡补血小学嘅一段道路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3月21日，新增14149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46人离世。 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提前至5月31日起实行。 林郑月娥称暂不立法强制长者打针，目前以行政手段处理。 俄罗斯以匕首高音速导弹摧毁乌克兰军事设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2022保就业计划或者一啲嘅失业嘅情况，都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又听下大家电话，有王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王女士， 啊，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请讲， 系，我哋咧就系做，即系我系发型师嚟嘅，咁样样咧，就而家系讲紧林。讲紧保就业啦，我想讲一讲呢个临时失业呢个援助嘅。 好， 唔好意思，等我唞一唞气先啊。因为咧，我哋政府咧就喺呢个2月10日到3月9日呢个时间咧，就要我哋勒令处所停业。咁呢个时间咧就啱啱过咗年之后嘅。咁我哋嘅发型屋咧，因为呢个疫情，呢个第五波咧就好紧要嗰时咧，喺年尾嗰时发生。咁到我哋年尾之前咧，其实咧都系开始值。咁到过年之后嘅初四初五呢，我哋发型屋呢就开市拜神。咁拜咗即係开两日之后呢，发觉好静冇生意。於是呢就决定呢就停到过咗约摸到正月12日，即係呢个2月12日再开返礼拜六日开返嘅。咁但係呢政府就开始叫我哋2月10日停，一停就停到3月9日。OK， 咁跟住呢而家呢个临时失业援助呢，佢系要即系要足30日，咁因为你哋政府就好狡猾啦，就只系话我哋28日，所以就冇啦。咁因为我哋发型师或者我哋嗰啲 John 啊、助理啊，全部都系自雇人士。喺上一轮咧，因为我哋冇强积金嘅关系咧，系申请唔到上一轮嗰个保就业计划嘅。咁但系呢一轮咧，因为佢有呢个自雇人士嘅参与到啦，咁我哋以为可以得啦，但系点唔知咧？就话我哋唔足30日，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情况下边咧，咁我哋啲同事啊或者我自己，因为真系停咗系冇收入，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令到我哋冇收入。咁我哋去边度申索咧？譬如做美容修甲，佢哋可能都有，系冇错，处所停。咁其实你政府应该停多我哋2日，等我哋名正言顺申请到咯，就唔应该停28日。 10,000元对你嚟讲争几远咧？或者呢段时间系咪都即系复翻业啦？你哋即刻啲工作都回复翻晒定点？ 嗱，其实因为我哋系发型屋嘅关系咧，唔同嗰啲速展发型屋咧，基本上帮衬发型屋啲人咧，系同速展嘅人咧系两种生意嚟噶。咁佢哋要快脆， 唔紧要，我就明白佢哋去速展嘅。咁我哋嗰啲入发型屋帮衬嗰啲客咧，咁其实过一年之后佢哋会帮衬或者点样样。咁我哋停咗，咁咪冇收入咯。 嗯。 咁就算我哋而家开翻，我哋开翻，咁都系正常嘅一半，即系其实佢哋已经系习惯咗唔再去做整头发啦，唔再去点样样，甚至乎流失咗啲客嘅。冇错，系多少少，但系追唔翻我哋停咗业嘅损失。 嗯。 即系我哋想讲呢一样嘢。 好啊，唔该晒黄女士，佢就系做发型师嘅咁。补充翻头先讲嗰个28日嗰样系咩嚟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系早前都被问到啊，发型屋嘅员工系咪或者点解咧系唔能够申请失业支援呢个计划啦？咁佢就话发型屋早前咧系被停业28日，咁就唔符合咧失业支援话要至少有30日咧失业嗰个要求。咁但系强调发型屋本身呢一个行业啊可以申请咧保就业计划嘅咁样咯。有关于呢个保就业计划或者是臨時失業支援計劃都可以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疫情的情況新增就是14000多宗的陽性個案昨天公布的死亡的人數來講公立醫院就新增205宗院舍的疫情就是新增2宗的院舍確診的報告電話旁邊就有曾其恩醫生的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點睇近日即係尋日先啦，講緊就係多14000嘅感染個案，連續兩日少過20000啦，成個趨勢又點睇咧？不過我見到有啲人就同時都比較到話死亡人數就話200多人係死，呢、這、一個個數字又未必好似跌得咁快喎。兩個數字點睇？ 兩個數字的而且確，即係我諗大家唔好即係我諗，尤其是確診嘅者啦，咁嗰度其實未必係反映個真實嘅情況嘅。咁我哋真係要睇清楚嗰個趨勢係咪真係持續向下走啦。因為而家都係講緊即係兩三日嗰個趨勢啫。咁確診者係一方面啦，另外就死亡嗰個人數似乎冇乜點跌到嘅。咁都係200多宗啊咁樣。咁所以喺呢部分咧，我諗其實即係政府都仲要諗辦法，點可以將即係死亡率咧係減低。咁我諗除咗一方面係透過嗰個疫苗接種嗰方面要加強之外咧，我諗即係能夠有多啲合適合嘅人士咧，可以使用到口服嘅抗病毒藥咧，早啲去使用咧，我諗都係需要嘅。咁所以，嚟緊即係會唔會更改一啲臨床指引呢？即係尤其是係俾一啲人士可以服用嘅。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嗰、那個合資格去使用呢啲口服抗病毒藥呢，一定要同政府而家鼓勵人哋去接種疫苗呢係唔可以背道而馳。即係話呢，如果有打針嘅人士佢咁唔好彩，佢又即係感染咗的話，而又係符合即係喺頭嗰五日去使用的話咧，你冇理由要懲罰嗰啲人係冇得用嘅。如果佢真係合資格，因為咧而家嗰個合資格嗰、那個接種，即係用呢個口服藥咧，佢係即係俾一啲即係未接種曬疫苗嘅人士嘅，應該係。咁所以我諗即係喺呢部分可能嗰個臨床指引需要有啲更改，可以覆蓋噶。人數可以多啲，避免佢哋要進入醫院啦。 另一個就想問啦，因為政府尋日都宣布，就早咗一個月，就喺5月31日咧，就係實行疫苗通行證嘅第三階段。咁到時一啲適用嘅一般人士咧，就係要打曬三針嘅新冠疫苗啦。對於成個疫情有幾大幫助啊？早一個月推呢一個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點睇啊？呢個 我諗的，而且確一定係有幫助，因為我哋昨日睇到衛生防護中心嘅數據咧，即係無論你減低個死亡率又好，對於即係嚟緊，即係我哋譬如各行各業佢可以復工啦，或者係即係經濟活動可以開展翻嘅時候咧，其實你必然且確你個社會係多啲人係接種的話咧，你個群體免疫嗰、那個出現嘅情況會大大提高嘅，咁所以我都係贊同，即係將呢個嘅即係我哋講緊嗰個疫苗通行證嗰、那個做法即係希望可以多啲人喺短時間之內可以接種到， 無論你係康復者或者你從來冇感染過嘅，咁、我自己都贊成係呢個趨向，因為最緊要係俾市民有一個知識政府個姿態係點樣，同埋佢嘅諗法點，同埋佢嘅路線圖時間表係點樣，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做法係預先一早事先張揚，讓市民知道咧係一個好事嚟。 點睇有啲專家近日都話，如果香港去到某一個嘅接種率接種水平咧，就可以考慮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咧。你覺得應唔應該同接種率掛鈎啦？譬如見到袁國勇教授都話，如果整體嘅接種率超過九成半啊，95%咧，就話可以逐步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等等嘅。除咗睇接種率之外，你又覺得仲有啲乜嘢考慮因素去放寬？先放寬嘅又應該係邊一啲嘅措施咧？ 我谂第一样嘢就要睇下我以前即系喺医管局嘅同事啦，即系其实佢哋临床上尤其是急症室啦，个情况有冇改善到啦？即系求诊人数有冇即系要大排长龙啊？咁呢个我觉得呢个位咧，其实即系公营系统嘅压力，其实我哋都要睇住嘅。即系如果你仍然系即系有好多人去要求诊，有好多确诊嘅时候咧，我的而且确觉得即系嗰个即係嗰個社交距離放寬咧，係可能未必得。即係冇錯啊！即係我自己覺得接種率係一部分啫。但問題我哋要睇我哋公營醫療系統個壓力係點樣。第二樣嘢就係即係個死亡人數啦，個死亡人數有冇即係下跌嘅趨勢啦？咁依個都係緊要嘅。咁所以我諗唔可以即係淨係睇個接種率，我要睇埋即係臨床上啦，求診數目啊。確診啊、死亡率啊等等呢啲 因為預計今日咧就可能喺疫情記者會都會講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嘅中期檢討啦，包括話係咪做全民檢測啊，係咪會放寬限聚啊等等咁。咁見到個《星島日報》啊，其中有消息就話提到可能會放寬一個入境限制，包括修改熔斷機制啊，取消而家英國、美國等九個國家嘅禁飛令啊，亦都講到話抵港嘅人士14日嗰個隔離期可能會減到7日嘅。如果真係呢啲方向，同唔同意咧？又？ 嗱，我自己覺得同意嘅，因為始終咧，我哋有好多即係外地嘅香港人咧，佢係要趕住翻嚟香港嘅，因為咧有即係唔少嘅長者咧係今次疫情過身嘅，咁所以咧佢哋翻嚟要奔喪啦等等，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政府喺呢個時候咧應該係要諗一諗呢個做法，尤其是如果當事人翻嚟嘅時候，佢已經接種曬疫苗，曬兩針三針。咁喺上機之前又做咗呢個核酸檢測陰性，到港又做嘅係陰性。你如果可以縮短咗佢嘅強制隔離咧，喺酒店嗰度係降至七日，每天係做呢、這個即係快速抗原測試，由指定人員幫佢採樣。咁我覺得其實冇乜問題，因為而家知道 Omicron 佢個潛伏期係較短嘅。咁、 okay. 我覺得都有助我哋嘅經濟開始慢慢恢復翻嘅，因為可以多啲往來做生意啊，即係嚟到香港。咁而家個風險即係你問我即係我哋覺得本地嘅風險多過係海外翻嚟嘅人士咧，帶俾我哋嘅風險嚇。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啱啱傾過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講到今日咧，會唔會再進一步講一啲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嘅一啲新嘅公布咧？咁啊，陣間再睇下啦。咁啊，另外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 早晨，田北辰，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啲专家都讲话，如果接种率去到某一个水平，譬如袁国勇咧就讲到话，整体接种率超过九成半咧，可以逐步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嘅，你同唔同意呢个方向？ 我不嬲好尊重袁国勇教授嘅，但系呢方面我觉得同现实同埋实际嘅环境咧有啲脱离咗现实，因为而家咧你就算院舍都仲有一成嘅长者，啲屋企人唔肯同意打针。你要全香港嘅人，所有人打得针嘅，要九成半打针，仲要打齐三针，你估要几耐？你相信今年年底得咩？我唔觉得今年得啊！几时先会得？冇人知道。九成半仲要三针，系一个好高嘅要求，我就觉得香港等唔到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哋一路都喺度倾紧一个全民检测，咁等到佢开始回落嗰阵时，专家话四月中到系最好嘅时期。咁其实而家仲可以早啲嘅，因为开始回落啊嘛。 咁你話四月初、四月中做一個全民檢測，我就覺得可能要配合埋即係適度嘅封城，即係禁足啦。咁我就覺得要，如果佢七日可以做得曬三次嘅，咁啊七日之內唔好出街啦，一出街你又交叉感染啦。咁啊特首話四日都得，咁啊咪睇佢點啦。我覺得好似唔係好穩陣。咁做完之後咧，咁啊將兩批人隔開啦，係咪？確診嗰啲好明顯地噶啦，咁你一係就去隔離中心，一係就喺屋企。喺屋企咧，一定係有一個記錄噶啦，因為呢個係強制你係即係唔係自愿噶嘛，你係知道邊個一定唔可以出街噶嘛，係咪？咁啊出街咁啊出事啦，咪檢控佢咯。咁咪留喺屋企。你隔開咗啲人之後咧，剩翻嗰啲係陰性嗰啲，咪可以日常生活咯。咁嗰陣時點解唔可以開始放寬咧？你咪開翻堂食咯，咪夜晚一開始嘅時候又唔使去到十二個嘅，你咪一開始四個啊、六個啊咁咯。咁啊，嗰啲運動場所又可以開翻啊成，因為而家講緊係確診咗嗰啲全部已經喺隔離中心同埋屋企啊嘛，咁剩翻嗰啲冇事嘅冇事嗰啲，做咩要付出代價陪埋其他啲人啫？ 嗯， 咁但係佢一日唔做一個強制檢測，就喺度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就係氹氹測，咁即係嗰個家居咧，講真係好多水分嘅，又唔知真定假，又唔知嗰樣嘢準唔準，係嘛？咁我亦都睇到好多人撩個鼻咧，又唔係撩得好深入嘅。 嗯， 咁又未必次次都係，即係你覺得係陰性，可能真係陽性嘅，咁咪行咗出街，咁咪點咧？咁樣係永遠冇機會啊！即係可以開放嘅喎。 嗯嗯。 啊，咁你話跌到幾啊？一萬、九千、八千、七千，幾時先可以得咧？咁但係如果你強制將兩批人分開，咁我有信心啊！一跌到好低，咁跌到好低嘅時候，我哋嗰陣時咪開始放寬，然之後摸住石頭過河，係嘛？咁放寬並不表示永遠都放寬嘅，呢個世界都係要摸住石頭過河噶。 嗯。 咁如果想翻去嘅時候，咪唯有又再收緊啲咯。好過而家無了期，唔知等乜。 Okay， 唔好話經濟啊，你人嘅生活質素過都發癲啦、啊！而家你問下周圍嘅人，個個都唔敢出街。 我見有啲專家都提到話，港大個研究咧就話，而家可能真正嘅確診人數咧已經達到350万人，咁加上疫苗接種率咧都大幅提高咗啦，所以其實已經出現咗所謂群體免疫喺個社會嗰度噶啦。咁需唔需要再做咁大規模嘅強制檢測或者咁大型嘅行動嗰個必要性咧？ 這個呢個咧亦都係鋪定條路咧，要諗住同內地通關嘅。 嗯， 你唔做一次咁嘅嘢。繼續又或者佢做一個全民檢測，不過自愿性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內地一定唔接受。咁啊，同內地通關咧，你唔使諗啦。 嗯。 咁所以，如果我哋係進一步一次過諗埋呢樣嘢嘅，本地恢復一個常態，係咪一個有序嘅開放之源咧，亦都慢慢即係準備定可以同內地通關咧，你呢個遲早都要做。咁當然有啲人就話：，今日唔好諗通關，遲啲先諗啦。咁嗰陣時先做啦。咁即係你做兩次噶咯， 嗯， 係嘛？咁點啊？你封唔封城先？你禁唔禁足先？係咪禁足兩次先？ 嗯， 啊， 我見另一個專家袁國勇都有提到，都係講到有關於呢、這個全民強制檢測，佢就話唔一定要做嘅。咁亦都話最重要係堅守社交距離措施同打針啦。亦都話如果做嘅過程之中，疫情有可能會復發啦，引發第六波嘅疫情啦。點睇呢個講法咧？ 呢、這個講法咧，我有兩個意見。第一，中央一定唔接受任何嘅強制性嘅自願，因為對中央嚟講，強制自願係互相矛盾嘅，即係等於唔知係乜。他们一定不会接受这里，所以呢我可以告诉你通关就无望了，如果这样做法。第二呢，袁国勇教授是假设这个自愿的，个个人都识了个鼻又会很准，还有个个都真的开诚布公，现在都听到很多人呢因为不想滴了进去隔离中心呢，可能都是就算阳性都未必报嘅、哦，咁真系好难讲嘅啫。 嗯， Okay. 我想補充翻袁國勇講嘅係話，如果即係全香港嘅全民檢測嘅後勤工作同埋快速追蹤能力咧，係未準備好，咁就有可能喺過程之中疫情可能會復發啦，引發第六波疫情。另外，我想問田北辰一啲具體嘅做法，如果真係要做全民檢測，而家過往啲聽眾都打上嚟嘅，就係唔係個個都係健全人士，有啲係不良於行嘅，有啲係精神上冇行為能力嘅人士嚟嘅。要做全民檢測，要處理呢一批人士，甚至可能一啲普通嘅獨居長者都未必咁容易嘅。是不是有些困难在当中呢？ 那要参考一下人家国家和内地怎么做了。这个行政上的细节呢，我就没什么资格去讲。但是内地做到了，那是不是真的要做到 100% 呢？那又两睇啦，那可以上门啊成啊，那如果有足够的人员啊，我就听讲呢内地都是这样的。但孤物论点呢，我觉得熔断机制话有啲国家啲港人都唔返嚟香港呢，其实就最荒谬嘅事。早排梁卓伟讲呢，我上电台一早已经话呢班人点解唔返得嚟啫，佢同普通我哋香港确诊有乜关系啫。咁同埋应该呢係去返七日嘅。你已经讲到明，你諗下而家全世界是指住香港笑嘅，即係觉得香港唔知道不知所谓。你本地人確診呢，喺屋企七日就可以行出街嘅，如果陰性。但外面返嚟呢，佢唔係確診添，佢懷疑可能有機會確診喎，咁點解仲要長過七日呢？係咪咁呢樣嘢其實係俾全世界笑咗好耐嘅。以前就冇得講啦，因為你一視同仁㗎嘛，係咪咁你而家香港本地已經失守啦，外国翻嚟仲搞啲咁嘅嘢，我真系唔知点解特首啊，到今日啊，我相信今日一瞬间会公布，但系已经俾人笑咗好耐噶啦，真系。 除咗呢个抵港人士嗰个隔离期之外咧，你预计一阵有边啲你希望会即系详细啲讲下，会放宽一啲咁咧？ 佢一定要透露佢准备点样样令到院舍嘅长者全部打针。OK。咁而家咧強制咧，佢話咗唔會做啦，立法強制。咁佢話行政措施係乜嘢？係咪會話如果你唔打針，你屋企又唔該你啲長者接翻屋企啦？咁呢個可能係行政措施啦。咁人哋唔肯接嘅，咁你又點咧？你咪捧佢出街咧？咁又係即係得個講字嘅啫。唔知個行政措施係乜？呢、這個我覺得係香港最大最大最大最大挑戰嘅。 Okay. 由第一日到今日。长者唔肯打你点？咁所以袁国勇话95% 打咗三针咧，我连院舍都未搞掂，我唔知点搞啦。 OK， 嗱，最后一分钟我都想问下啦，近日有啲讨论话系咪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检讨第五波疫情啊等等各种情况嘅，同唔同意呢个方向？ 永远都同意噶啦，但系检讨完嗰啲检讨报告，下届特首又唔知系边个，就算佢自己又跟唔跟咧，我哋香港都唔知几多检讨报告，你觉得唔系咩？咁咪有好过冇嘅， 包括咩范围咧？ 最后都系要成个公务员心态，嗰、那个管治嗰个手法啫。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多谢你。啱啱倾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都喺記者會度未問到嗰個疫情緩和之後，會唔會成立一個委員會去檢討嘅？咁佢就話相信第五波疫情可以檢討嘅範圍非常廣泛，對於全面檢討政府、民間機構應對疫情嘅行為咧，佢個人咧係持開放嘅態度嘅，有個咁嘅回應嘅咁。又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23度，相對濕度咧係87%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會再同大家見面嘅，拜拜。